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49集，价值连城。 于是金鼎教主向金蝉许愿，但是几天后他突然告诉我们出了意外。他说金蝉死咒是下了，但是徐慕阳的命意外的硬，因为有老爷送的灵芝护命，如果徐梦瑶死不了，那要死的就是老爷了。 灵芝还能护命？ 说起这件事就更气人了。老爷有样传家宝，大概是那么大的一块玉灵芝。 岑夫人说着拿手指头比划了大概半根筷子的长短。 这玉别看不大，那是有钱都买不到的药玉。 药玉？ 公孙一惊，双眼都亮起来了。 什么东西啊？ 药玉也叫做香玉或者魔玉，带有极强的药性，普通的能驱蚊避虫，厉害的能解毒或者下毒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。别说半截筷子那么长，指甲盖那么点都价值连城。岑员外将药玉送给徐梦瑶了？ 就是啊，那块药玉是传家宝来的，本来打算给家里孩子代代相传，他竟然送给了一个瑶姐。 没听徐梦瑶提过呀。 那后来呢？ 金鼎教主说必须将那块玉要回来才能让徐梦瑶死，否则的话老爷活不过一个月必遭横祸。我们本来还想主意要怎么骗徐梦瑶将药玉还回来，但是突然有一夜老爷房里有黑色的人影一晃，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人影从老爷屋子的窗户里飞了出去，再看老爷已经死了。 那你们为何不报官？ 唉，我们怕事情闹大也被牵扯其中，毕竟事情是因我们而起的，若不是我们去金顶山求金蝉，金蝉也不会下死咒。反正老爷留下了好多财产给我们，我们准备分了，各自改嫁。 众人都忍不住暗地里哇了一声，这几个妇人估计下家都找好了。大家闺秀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有姚姐念旧情。徐梦瑶讲起岑员外还唏嘘不已呢。 那块药玉呢？还在徐梦瑶手里？ 我们有跟他要，青鼎教主说那是邪佞之物，会带来不祥，祸及我们的子孙，最好是能送到金顶山让金蝉大人佛光照几天就好了。 那之后呢？ 我们跟徐梦瑶要了，准备送去金顶山的，但那贱人就是不给，说这是老爷给他的东西，他要留着做个念想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公孙和赵普也了然，那晚上那位金蝉大人突然夜袭徐梦瑶，会不会就是为了那一块药玉？先将几位夫人送去展府暂时给包大人办案的书房，让包大人问话，展昭等人聚集到了院子里。此时差不多都到晚饭的时候了，展昭进院子左右看了看，就见小玉小翠他们捧着的托盘里边好多茶杯。展昭有些费解，小四子和包岩庞玉三人默契地闭口不提魔宫众老来过的事情，几个老头离开的时候交代了别跟展昭提起，毕竟闯了这么大的祸又打了庞玉，展昭要不开心呢。见展昭还跟个犯迷糊的猫似的到处找，白玉堂拽着他 聊正经事儿吧。 啊，药玉就是那些有香味的玉吗？这种不是很常见吗？ 药玉因为有香味才会被称之为香玉，但实际上并不是有香味的就是药玉，有很多药玉是没有味道的，甚至还有臭味。 这么回事儿啊？ 我就说嘛，如果真的那么值钱，那魔宫岂不是发财了？ 展昭从腰间摸出一块小玉佩来，公孙的视线落到了那块玉佩上，伸手拿过来看了看，随后扬起脸看展昭。 这个 是你的传家宝啊。 没啊，魔宫用来引亲翘子的玉佩，每个人都有。 每个人？ 白玉堂下来识玉，有些不解地看公孙。 这玉的色泽质地都只是很普通的玉石啊，并不值钱。 对啊。 等下，你说魔宫每人都有一块？ 嗯。 那魔宫多少个人？ 300多个。 你们哪儿来这么多玉啊？ 魔宫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石头，我们拿来盖房子。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见公孙朝后一仰，赵普赶紧上去接住。公孙似乎情绪比较激动，难以平复心情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解地看公孙。 这是上好的药浴，价值连城，你们竟然用来盖房子？ 多值钱啊！ 1000两。 公孙举着展昭那一块小小的玉佩，展昭张大了嘴，小四子捧脸，没想到公孙还补充了一句：“ 金子。” 这回轮到展昭朝后一仰了，白玉堂伸手托住他后腰：“ 确定吗？”“ 绝对。 这玩意儿怎么治病呀？”“哎呀，魔宫的老爷子们，这算是发了财了呀。” 公孙想了想，对一旁好奇张望的庞玉勾了勾手指。庞玉走了过来，公孙拿着玉佩让小四子弄一碗热水来。小四子去拿了，公孙将玉佩泡到碗里，片刻之后把玉拿上来，将碗交给庞玉。 这什么呀？ 你不是伤风吗？喝了它。 不是吧，这玉佩掉地上过没有啊？ 展昭摸着下巴瞧着庞玉，包岩捏着他鼻子给他灌了下去。庞玉喝完咂巴咂巴嘴，摸着下巴品滋味。 嗯，倒是不难喝，香香的。 说到香香，庞玉突然扁着嘴看包岩。 嗯，我想我外甥女儿了，她不晓得想我们，最近胖了没，天热出痱子没。 庞玉说着，就看到众人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，他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，回头一瞧，只见刚进门的庞太师捂着脸哭着就跑了。庞玉嘴角抽了抽，叹了口气：“ 哎呀，糟了，我爹又要哭一天了。” 庞玉的话刚说完，就见众人都在朝着他看。“ 干嘛？ 你嗓子不哑了？” 庞玉愣了愣，咳嗽了两声。“ 哎，鼻子也不堵了，哇，简直神了。” 庞玉总算回过神来了，端着那空碗看公孙手里那块玉，还不忘蹲下去戳好奇看着那块玉的小四。“ 嘿嘿，就说你还弄点吧，哎，你看你爹一碗水就把我给治好了。” 小四子扁着嘴要捶他，没等他动手呢，一旁萧良就拽住庞玉的袖子：“ 啊，你敢欺负景儿？” 庞玉赶紧躲到包岩身后，包岩回头斜着眼睛看庞玉：“ 你就作死吧，连小四子都欺负。”“ 不是吧，以前从来没发现过。”“ 其实药玉并非是玉，而是一种知了千年沉积而成，我怀疑魔山上有药玉的矿，魔宫的老人家是不是都很长寿？”“ 是啊。哎，这么算起来，大家的确都身体很好，很少生病，而且寿命还很长。”“ 魔宫的地址当年是谁选的？你外公吗？”“ 外公好像说过是银妖王给他选的地方。” 众人了然。公孙将玉佩还给展昭，展昭见他双眼亮晶晶的，就把玉佩又给他了。“ 嗯，拿着吧，我也没多大用，等回魔宫了我给你们一人弄一块。”“原来这么有用啊，以后伤风了舔一舔就好了，还省得吃药了。”“ 等你去魔宫了送一块石料行吗？”“ 拉一车走。” 公孙瞬间激动了。赵普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挺吃味的，这书呆都没这么跟他要过东西，不过没办法，他家里头和兵营里都不产石料。想到这儿， 赵普抱着胳膊盘算， 等哪天叫哲隐去打听打听，哪有什么香玉矿什么，也去弄一个过来跟着书生显摆显摆，或者多去西域搜集一些什么神药毒药什么的，再弄点医书，那书呆应该吃这一套吧。 赵普正胡思乱想，公孙他突然伸手摸他脑门。 干嘛？ 你今天怎么蔫哒哒的，不舒服啊？ 赵普愣了愣，看公孙。公孙说着，凑上去用额头碰赵普的额头。赵普咽了口唾沫，看着公孙近在眼前的脸，公孙测了测赵普脑门的温度，微微皱眉，也拿药浴泡了一碗水让他喝。赵普捧着那碗水喝着， 哎呀，甜的。 这时包大人走了进来。 大人，我爹呢？ 在院子里哭呢，泪流满面的，这是怎么了？ 庞玉望天，还能怎么，想外孙女了呗。于是庞玉和包衍跑出去安慰庞太师了。包大人已经询问过了那几位夫人，甚是不满。 哎，这几位夫人和那位徐梦瑶似乎都有所隐瞒啊。 徐梦瑶不是还住在后院吗？不如叫她来问问。 展昭也点头，就想让人去叫她，不过包大人却是轻轻地摆了摆手。 直接询问并非上策，难保的不说。 那怎么办？ 本府有个更好的主意。 说完包大人坏坏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来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